听写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机构的缩写，叫做 IOC。 IOC stands fo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的全称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The IOC think highly of Beijing'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国际奥委会高度评价了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Jacques Rogge announced the results at an IOC meeting in Durban of South Africa.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奥林匹克会议上宣布了这项结果。好，你现在记住 IOC 这个缩写了吗？它是国际奥委会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另外一个词，是 candidate， C-A-N-D-I-D-A-T-E， candidate， 它是申请人、报考人的意思。那么 candidate cities 意思就是奥运的申办城市。 For example， 我们来造几个句子。 IOC members were forbidden from visiting the candidate cities。国际奥委会成员被禁止访问申办的城市。Beijing was among the candidate cities. 北京是申办城市之一。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 snowboard， 参加滑雪运动。它是一个动词，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指滑雪板。If you fall off your snowboard, you land in frozen snow. 如果你从滑雪板上掉下来，你会落在冰冻的雪上。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